坦桑尼亚注册货轮永明号和蒙古注册货轮希望光荣6号船员14号在咸镜北道京津港举行集会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。会上讲话人强调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世界予以公认的，他的生平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的杰出革命家，卓绝爱国者，朝鲜人民慈父的光辉一生。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。